都有啲道理嘅，即係其實我你咁嘅鳩達點講咧？佢話其實共產黨其實最開心或者係最中意就係揾一個咧嗰、那個能力低嘅一個對手，而你係代表咗台獨勢力，唔係即係港獨勢力呢兩個能力係好低嘅對手。即係我當你兩個對手，而你係代表咗港獨呢個 icon 咧。咁我打你，而系冇人支持你，就代表咗港独咧系得唔到人哋嘅支持。 100% 认同呢一次阿鸠大嘅讲法。 所以咧，佢咁样做咧，即系其实佢揾咗呢一两个咁戇鸠、咁幼稚嘅对手咧，以后就令到你港独呢一支旗咧，就再难系动翻上嚟。 喂，老实讲，即系严格嚟讲，佢批判嘅话、，Hong Kong is not China， 你就唔好走去选立法会议员啦。你算乜嘢勢啊？呢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立法會選舉嚟噶嘛？你又要加入佢嘅建制，你又借呢個機會去玩 Q 佢，唔緊要。你玩一啲係有社會矛盾嘅嘢，有啲背後有人民價值嘅嘢，而唔係玩呢啲口號咯，玩啲虛無縹緲嘅國族認同咯。喂，而家咩世纪啊？而家21世纪啦，美国人啊，嗰啲差佬走去打嗰啲黑人，佢自己都觉得好羞耻呢个地方，文明社会嚟噶嘛，我唔会因为种族、宗教、信仰而大家系有唔平等嘅关系噶嘛，同样道理，你话我左交大爱，左交大爱啦，系咪？但系呢个世界唔系好似你咁样温法噶，第一做咗唔肯认，第二。你所做嘢全部系自相盾。第三就系、是、你所做嘢系好低 B 嘅嘢。你掂都掂唔到共产党条毛啊！如果你要香港独立，你问我，第一你要除咗香港群众嘅支持之外，你有国际社会舆论嘅支持。而家你谂下，我攞一个好简单嘅例子，最近呢个礼拜发生嘅，唔好话英国佬当日点样即系卑躬屈膝啦，对住老共，唔好话奥巴马。美国佬点对佢卑躬屈膝啦？菲律宾咧，传统以嚟美国嘅盟友，佢竟然话因为收咗1000亿，屌怕咗老共。哇！我见到真系我都跌低啊，大佬。佢本来谂住做第唔知第50几个州噶啦，当年系即系好似关岛嗰啲咩属土嗰啲咁样啊，夏威夷嗰啲咁样嘅，本来谂住。喂，而家见到老共啊，即跪低。 喂 杜特爾特大佬， 我哋好似未 講過，傻佬， 點解佢即係突然間放飛機喎？呢兩條友，我講越講越遠， 係越講越遠，你翻轉頭。 嗱，我其實我有個諗法嘅，我覺得咧就係其實佢見因為國台辦出咗聲，咁而 佢真 係 唔俾佢做啊嘛。 咁然之後咧，甚至乎喐埋梁君彥啊，係嘛？即係佢而家揾下邊個咧？揾一個大陸護法咧，嗰個叫宋小莊啊，嗰個唔知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嚟嘅，就話：屌你而家喂！呢、这、一个叫做系政治判断失误吓、啊，如果你自己系连呢啲嘢做唔好嘅，你不如辞职咧。 不过呢啲我觉得系戏嚟嘅。今日文汇嘅咩的士联会啊，嗰啲灯头版广告啊，呢、这个咩宋小庄嗰啲戏嚟嘅。 你觉得系戏啊？ 即系局呢一个嘅形势，话好多人好反感。如果你批准佢再次宣誓嘅话。咁你咪將嗰個浪啊推翻埋去嘅時候，梁君彦再走咗， 即係你覺得扯貓尾？ 再走少少嘅時候咧，起碼都有個道理同 即係扯貓尾啦，簡單。 喂，你係啦，即係喂，你建制派啊，特登開個會，八號風球都三號風球翻去， 係啊， 好似我咁想翻嚟做節目咁，大佬個個都翻去開會，哇咁認真處理，阿爺一定係撳咗掣呢單嘢， 係啦， 同埋佢撳，佢撳掣嘅做法係點咧？佢睇咗個形勢先撳， 係 exactly 就係佢係由多個信息話俾你聽，我係 我都撳，我都嗅覺唔到啊，因為我冇呢一段民族感情嘅人啊，所以我對支那呢兩個字咧，我係唔係有太大感受嘅。 唔係你唔係話土伯，你嗰晚打風先好啊，打風都翻嚟開咧， 即係話佢好認真， 係啦，嗰、那個 你由林鄭月娥，哇，大家飛撲曬出嚟， 係 阿爺，老實講，而家喺香港嘅問題上邊，所以任何人話阿爺。即系当好似港英年代咁分析系戇鳩噶啦啲友，佢一撳個掣，所有啲人發功。 嗯， 你睇到個浪嘅，你諗下當年0371嘅時候，劉慧卿講一句説話，去台灣參加李登輝嗰個研討會嘅時候，